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何大奇的散文《烟袋斜街旧影》，重回旧日北京城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贵人迷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这几年什刹海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，什刹海边的烟袋斜街也热闹起来。其实今天烟袋斜街上的店铺大多是为了满足游客需要而开设的，和当年烟袋斜街作为老北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真正的景象相差甚远。何大奇作为一位民俗和美术爱好者，想要用画画再现烟袋斜街的过往，同时他也用笔记下了烟袋斜街上曾经的繁荣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散文《烟袋斜街旧影》，重回旧日北京城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生长于北京，小时候住在西皇城根，这是北京的中心区，紧邻西四牌楼，往北走是护国寺，往西走是白塔寺，往东是北海、什刹海。当时北京是以胡同为居住形式，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我，自然对京城的市井生活就非常熟悉了。我画画的兴趣就是从这里萌发成熟的。我喜欢画生动的五行八作，比如庙会的小吃，听说书的人群，卖菜的小贩，山东推送水车的大哥。我每天放学后带着速写本在这里徜徉，乐此不疲。画画要观察得很仔细，对人的神态服饰要有细致入微的刻画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，少年时对京城的记录成为我一生脑海中抹不去的画面。我想起小时候胡同中的吆喝声，磨刀的、缝穷的、卖糖葫芦的等等，我想应该赶快把这些都画出来，还原旧京城的风貌，所以陆陆续续画了单幅的北京民俗风情画160多幅。在此基础上，我想画以典型的旧街景，浓缩了老北京的文化、市井、居民等，所以选择了鼓楼前的烟袋斜街。北京人把西单、前门、鼓楼前称作老北京传统商业区，烟袋斜街是鼓楼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形成于明代中叶，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。这条街宽大约5米至6米，232米长，虽不宽不长，却是老北京的缩影，旧时人称小琉璃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刹海在过去周边都是王府，满清灭亡后，皇宫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，他们就变卖家里的古玩应运而生，这就出现了很多收古玩的地方。再者，清入关后，满人多有吸旱烟的时候，烟铺在京城兴盛起来。光绪年间的这条街东口路北有广顺号和双盛泰两家烟铺，为招揽生意，店铺外都有用大烟袋模型制造的幌子，因此此景成了这条街的标志，当地百姓约定俗成称其为烟袋斜街。也很凑巧，烟袋斜街像个烟袋杆，进东口往西走，后往南拐，在拐角处是银锭桥，桥东角有一山东豆腐房，豆腐做出后冒着白烟，就像烟袋锅点着了一样，所以当地人称东口是烟袋嘴，西头拐弯是烟袋锅。 早年烟袋斜街生活气息很浓， 一进街口，老北京的风味就扑面而来，古香古色的门脸，雕花楼刻的门窗，藏蓝色的大门帘，门楣上悬挂着黑漆写金字的牌匾，很多出自名家的手笔。进东口最有名的烟袋铺广顺号和双盛泰，现在的高台街还在。原来路南没建筑，为了避免被海水冲淹了，台阶修得很高。卖古玩最有名的是巨古斋，后来倒闭了，原因是起了内讧，是新旧势力斗争的结果。店主人称梁五爷，他信佛教，他的儿子在这里当店员，信基督教，一个信传统佛教，一个信基督教，两个人就发生冲突了，最后把店里的瓷器摔光了，所以倒闭了。专卖毛笔的是文渊奎，前店后厂，门前放一张桌子，上陈列两只特大号的抓笔作为招幌，门上横挑上挂着三支毛笔，门额上黑匾青字，门帘大书虎笔二字，尽显文雅。广盛永是一家自产自销龙屉裸底的店面，当时的龙屉都是木竹制成，保温性好，蒸出的面食有竹香味，但是不耐用，几年就破损了，所以就换新或修补。过往的行人围着瞧他们现场制作，很生动。这个地方也成了一景，它的门两侧悬挂着实物招幌龙屉和裸底，旁边招幌上写着它的经营范围。靠近东口路北的是有名的新源澡堂，门脸是琉璃绿瓦翘檐式的门楼，像四合院里的垂花门，当时在北城这是最有名的澡堂子。门的两侧有对联，金鸡未唱汤先热，红日东升客满堂，正对大门的屏风上写着洁净盆堂。门楣上的横匾字是石绿色的，它里面设备齐全，有温暖热三池，卫生干净，还有家庭式单间池塘。后来这里改旅馆了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家家都有洗澡设施，澡堂倒闭改行也在所难免了。澡堂门口有卖糖葫芦的，这是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，洗完澡就吃串糖葫芦，而且洗澡后口渴脱水，门口就有茶摊，服务周到，价格便宜，洗澡前可以剃头刮脸，这些都是配套共生的。 义和轩是卖酒的酒铺，外号叫大酒缸，和广福观一墙之隔。大酒缸的缸特别大，直径一米多，把缸的三分之一埋在地下，上面盖个圆桌面，就当喝酒人的餐桌了。酒缸一共有六个，就是六个大餐桌，卖酒的用提子打酒，一提就正好是一碗。门口就有卖下酒菜的，爆肚张就摆摊在大酒缸门口，吃酒的要吃，跑堂的就去门口叫点。爆肚张傍着义和轩是共生共存。百记烧饼铺就在新源澡堂斜对面，他不但烧饼烙得好，还卖牛杂碎，煮了后撒上各种调料和辣椒油，那香味半条街都能闻得到。这是当地上年纪的人对百记烧饼铺最深的印象。黎光阁裱画铺在北京很有名，裱画的师傅技术特别高，用的真材实料，能仿造宫廷里的书画及手卷。画家溥儒、齐白石以及一些收藏家也常来光顾。因鼓楼靠近地安门北的后门桥，当时鉴定家称其为后门造。路南面的西来顺理发馆在斜街也很有名，那时候没有空调，为了顾客凉快，在房梁上拴了张大竹帘子，下面挂了一根绳子，由一名小学徒来回拉动，扇出凉风，也成当年一景。这个大竹帘子也成了这个点的标志了。 潘步坤西装店，店外立有画着穿西装男士的全身照招幌。潘步坤在当时名气很大，是北京西装剪裁业的发源地，许多服装店的高级技师大多在这里学过手艺。当时做西装的就这么一家，可是穿西装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所以也兼做校服。西口路北还有一家陆顺兴的门做女士旗袍的店铺，他们做的旗袍跟旗人的不一样，是改良型的。1949年以前，那些电影明星穿的旗袍据说就是陆顺兴这里改革的，从领子到开气儿，连衣服和扣盼这些细节都有变化。当时穿旗袍西装都是时髦的装束，所以烟袋斜街也是时装的领跑者。